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，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，随手可取。挑一张经典合集，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，驾驶爱车，自由畅听，音乐导航。 我知道你很难过，越陷越深，越傻的用你的天真去碰触不安的灵魂，每一天只能痴痴的等。爱一个人别太认真，你受伤的眼神令人心疼，没有一个人非要另一个人才能过一生，你又何苦与自己面对伤痕。我知道你很难过，感情的付出不是真心就会有结果，别问怎么做爱才能长久，这道理有一天你会懂。我知道你很难过，昨天是恋人，今天说分手就分手，别问你的痛要怎么解脱，多情的人注定伤得比较重，爱若变成了刺，思念也成了痴妄，也许心碎是爱情最美的样子。我知道你很难过，真心就会有结果，别问怎么做爱才能长久，这道理有一天你会懂。我知道你很难过，今天说分手就分手，多情的人注定伤得比较重。 短暂休息了之后，音乐导航继续跟各位分享好音乐。来到这个小节的时候，我们来请出的是刘珂给我们带来的《我知道你很难过》。重温中国好声音，刘珂的《我知道你很难过》，感觉他的声音真的很好听。来自江西南昌的小伙，是四川音乐学院大三的一个学生，唱的就是蔡依林的那首经典曲目。留着一头像都教授一样的发型，有没有很帅呢？蔡依林曾经的经典曲目《我知道你很难过》，这就是刘珂在这次比赛当中的参赛曲目。看起来文文气气有些内向的刘珂，却在唱歌的时候爆发出了自己的小宇宙，让人觉得到巨大的潜能。而且刘珂的声音特别是那种高亢而又干净，没有太多弄巧成拙的技巧，让人听起来是十分的舒服，迎面就觉得有一股清新的感觉扑面而来。今天的陪伴就是这些了，我们继续来听两个现场歌声，一位是毛泽少， 给我们带来的下个路口见，一个呢就是莫艳玲《平凡之路》。 大米颗颗饱满，粒粒皆香。 哎哎，平安车险不做车险，改卖大米了。